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十二号星期五啊，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六点钟将会出现呢一个嘅全程点歌大行动嘅环节嘅，而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咧，同大家可能都好有关系啊，就系呢个我哋点俾呢个对象就系 Iron 啊， 系啊 ，Iron 啊， 唔系一个食字啊嘅国语 Iron 系啦， 系呢个 都唔系，系啦，唔系国语 Iron， 亦都唔系英文 Iron， 系 I。型人吓，咩系 I 型人呢？其实呢一个嘅字咧，就近年好 hit 啦，即系讲紧2023年其中一个网络非常之热门嘅一个词语，就系讲紧 I 人同埋 E 人，可能大家唔知系咩嚟嘅 ，E 人 都会听过， 就网络啦 ，E 人亦都唔系 ，E 人都唔系一个人名嚟嘅，讲紧吓，讲紧 I 人同埋 E 人，其实就系一个即系以前唔系好兴嘅 九型人格啦，以前 以前就。九型人格啦，咁近年而家就系兴紧一个叫做十六型人格测试， MBTI, 就系 MBTI 系啦。咁啊，其中即系呢个嘅嘅测试里头咧，咁佢就分咗几个面向嘅一啲分别嘅。咁啊，其中一个面向就系讲紧你嗰个叫做你系一个外向嘅人啦，定系内向嘅人？咁另外就系讲紧就系即系外向同内向咧，就系、是。讲紧 I 同埋 E 啦，吓 I 就系一啲比较内向嘅人嚟嘅 ，E 就 系 一啲外向嘅人嚟嘅。咁另一个面向有啲咩咧？就系你点样去吸收一啲资讯，或者可能系你点样去理解呢一个世界吓？咁呢一个位咧就会分咗 S 人同埋 N 人嘅。S 人咧就系一啲即系比较注重啲细节啊，即系比较系啦 ，sensing 实际啲啊嘅人嚟嘅。咁 N 人咧就系一啲直觉型啲嘅 ，intuition 系啦。咁啊呢啲直觉啲嘅人就系凭直觉去认知呢个世界啦，就中意天马行空啲咁。咁而第三样去测试嘅嘢就系、是、做选择嘅时候，你会用乜嘢方式去落一啲判断？咁呢一个嘅部分咧。佢就分咗 T 就係 thinking 同埋 F feeling， 即係思考型同埋呢一個憑感覺啦， 啦 做決定嘅時候。 咁啊，即係憑感覺就好簡單啦，大家會理解啦，就係、是、我覺得係咁啊咁啦咁。咁但係 T 型嗰啲就會即係理性多少少，佢會分析多啲啲咁樣去做一啲嘅選擇嘅咁樣。咁而最後一樣嘢就係佢一個人做嘢採取行動嘅時候嘅一啲方式啦。咁就分咗 J 同埋 P 嘅，就係、是、judging 同埋呢個 precisive， 就係呢個感知型啲嘅 perceiving 啦，或者 係啦。咁呢一個 J 型嘅人咧，就係、是、比較中意自己去計劃好啊，做好有條理， 有曬系統， 係啦，有曬系統啊，咁先去做一啲嘅決定嘅。 咁然後 P 型嘅人咧就比較係靈活多少少啦，即係佢會 隨意安啲咯， 係啦， 係你咪主要埋嚟食咯， 冇錯冇錯。但係對於一啲可能好不確定性嘅一啲嘢咧，佢係好處理得到嘅，即係佢個心態上會好舒服嘅咁。咁啊呢一個就近年比較 hit 啲嘅一個人格 的，我諗應該一兩年前有人同我講過玩啦，咁啊即係但嗰陣時就未係咁多人講嘅，開始有啲，但最近發現好多好多人嚟問我係乜嘢啦。一嚟有啲直接真係問啦，或者你有冇做過呢個 test 啊咁樣啦。咁啊另一種咧就係我發現到，因為我哋年紀都唔細。我哋咧要亲近一啲后生嗰班咯，后生廿零岁嗰阵好劲啊，即系去讨论呢一件事， 系啊， 同埋喺 十零岁都讨论紧。 社交平台好多嘅 post 会见到，咁当然有机会同温层或者演算法嘅影响，其实呢一啲不嬲都存在，不过而家就俾人即系推咗出嚟啦。 冇错， 系好多唔同嘅平台都会讲，我对某啲事情嘅反应，究竟都系用呢一个十型人格嘅角度去讲啊，即系以前就系、是。不嬲都有噶啦，即系对于我乱噏，譬如等巴士要等好耐，天蝎座嘅人会点样谂，人马座嘅人会点样谂、 啊， 即系就系 星 系啦，用星座十二种去讲紧对同一件事嘅睇法，就用呢个 angle 就不嬲都系而家都有噶啦、嗯，但系而家多咗我见到就系从呢个十六型人格嘅角度去讲紧唔同类型嘅人睇同一件事嘅反应啊、谂法啊咁样。 其实都只系唔同嘅分类方式， 其实唔同嘅分类方法啦，即系你。好似股票市场咁，你要做分析，其实工具有好多，冇一个单一嘅指标就可以解释晒所有嘢㗎啦。不过你就多一啲 参考囉， 多咗几把尺咁样去囉。 同埋即係 其实得个话题嚟嘅啫。 係啦， 讲到尾你一五零嗰度咪又系讲呢啲。 係啊，即係你同 friend 打开话题啊，识啲新嘅朋友嘅时候冇嘢讲，咪就系攞呢啲出嚟讲咪。 以前做客户会同嘉宾做访问，即系倾到咁上下啦，咪问下咩星座咯。咁而家你个人 update 少少，咪问下你系MBTI 边一种咯 ，I 人啦定 E 人啦，跟住你系边一种咧？咁样系。 我就好明显唔系 E 人啦。 你系 I 人啊？ 系啦，我系啊。你有冇做过呢个测试啊？你有做过？因为我系冇真系做一个 test 嘅，咁但系我大抵睇完佢嘅一啲分类咧，其实我自己都知道自己系边一种嚟噶啦，都答得到噶啦。 我一半一半嘅，有啲即系唔知嘅，即系你做落去先知，同埋咧， 即系自己嘅认知可能唔准嘅， 或者你嘅认知可能系两样都其实 都有， 其实你唔会完全冇嘅，即系一个人你唔会。唔係冇嘅，但係比較低啲，就係你唔會 100% 全外型，唔係外向型而冇內向嗰部分嘅，只不過係個百分比重嘅啫。我覺得係， 係 即係好似你打 RPG 嗰個五角形嗰個圖咧，係啦，有力量、智慧、敏智、體能， 你唔會完全冇智慧嘅， 你唔會完全冇嘅，不過你係低啲咯。即係有啲人好中意講噶嘛，你人生嘅，我特登啊就跳走咗你嗰句係啦，咁啊即係。即係有啲人比喻你人生係十點點數嘅啫，不過你點樣分配嗰十點能力值咁解嘅啫，即係實有長短嗰啲㗎啦。咁有啲天賦型嘅，即係好啲嘅嘛，可能天生多人哋啲點數可能有十五點咯。但係第一個正常嘅人十點，你點樣分配咁解？咁去到呢啲都係，即係譬如有一啲佢嘅分野為例啦，我去到睇最尾嗰個人生態度嗰一樣，點樣睇事情有系統型同埋彈性型啦，即係所謂，我會覺得其實好睇情況，好多時候都即係有某啲事情你好有系統，某啲事情你隨遇而安。咁所以咧，我頭先點解話最後會做嚟睇下，就係因為我就咁望，我覺得自己兩種都有機會係，但你自己俾唔到一個答案，自己其實我邊樣多啲？咁其實你就透過佢一啲問題一啲 test 啦，叫做 係 咁啊，大抵俾個答案你。咁但係好得意。可能你同唔同嘅網站做個結果唔一樣， 有啲唔同 嘅，即係嗰啲問題可能唔同啊嘛。 O K， 係啊， 你自己做完準唔準啦？你覺得？ 哦 ，O K 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唔同，唔同嘅意思係同我一兩年前做嘅時候有啲唔同， 會有改變， 因為你個人係會變噶嘛。 係、啊、同意嘅， 所以你睇同一件事係會唔同咗嘅。咁我一間封信裏邊會再講多啲，但係即係呢一樣嘢裏邊咧，其中一個顯身，我覺得最自己唔同。嗰一樣嘢係即係第四 part， 即係個系統型同埋呢個即係 judging 同埋 perceiving 呢一樣嘢咧。之前我記得做嘅時候咧，我係 P 嘅，即係比較彈性一啲，即係人馬座隨意而安，主動埋嚟食啦。 出博不來遇人馬座。 經過咗上年， 個仔都有唱。 過咗上年之後，因為你嘅 經歷唔同咗啦， 工作清單你要人生要處理嘅事情多咗好多咧，我係開始明白一個系統，即係成日啲人生導師都講。 今日要教你嘅系一个系统，系啊，八年前 最紧要你点样运用呢个系统？ 我即系一部手提电话，八年之后，我有个1000尺嘅办公室，全靠今日要教授你一个系统，系啦、今日冇讲错嘅，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嘅生活当中做嘢当中嗰个系统化咧。真系好似嗰啲广告， 突然间劲似嗰啲。 我突然 间觉 得其 实 我系好应该拍片同大家分享我嘅系统，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我做多咗，然后我就再将呢样嘢扩展咗去生活当中唔同嘅嘢，都想尝试系统化佢。咁所以变咗我今次再做呢个 test， 其实真系好得意。早一个礼拜，有一日晏昼搭车，突然之间 pat 行就做咗个 test， 跟住做完之后落车同啲 friend 食饭咁啦，跟住佢就问：咦，你有冇做过啊？咁我就啱啱先做完咁啦，系啦。咁我就最后今次嘅结果，我就由呢个 perceiving 变咗做 judging 啦。隔咗一年之后，其实会变嘅，即系我觉得。咁但系嗰个系统嗰样嘢系咩咧？我点样将话嗰样嘢扩展多咗咧？我向来做嘢，我最系统化咧，你成日都见到啦，就系我部电脑做嘢嗰个工作手指， 系 分晒唔同嘅节目，唔同嘅 segment 有一个 folder， 每个 folder 里面我会 name 晒日子， 系啊， 然后一个 folder 里面，譬如我哋做个访问，录咗音嗰个 original 嘅原档，我会另外 save 起， 系， 然之后剪完之后 export 一个 edit 咗嘅版本，又会另外一个 file 咁 样。呢个都系一个系统啊。 系啦，其实我系喺整理呢啲上面，我本身已经有一个完善嘅系统，所以譬如有阵时啲旧嘅节目嘅 archive 或者有一啲。可能幫節目剪咗啲色通咁樣，跟住有啲嘢要改，咁有同事問啊，你仲有冇個 folder 喺度？我有，好快可以揾到，因為你知道啲嘢擺咗喺邊度。 好有條理啊！ 係啦，但係咧，我最有條理就淨係呢一個部分嘅啫，因為每一日都要對住啊。 係。 咁呢一樣點樣學翻嚟？係以前做一個 office 嘅工嘅時候，我有個同事佢本身係做開秘書，所以佢去嗰陣時喺做 office work 嘅時候，佢哋都有一啲系統點樣去將啲嘢分門別類噶嘛。 咁你又多個機會乘機聊啲秘書。倾偈 都有嘅，系系咪？嗰、那个唔系秘书，佢做过秘书，但系佢嗰次嚟系做同事，即系做相同嘅。 哦 ，OK。 咁所以同埋你见我咁中意玩 Excel， 你就知道我个人喺呢方面系一个几有系统嘅人。 我好少可咧会听到有人话自己中意玩 Excel 啊，呢一个好有趣。 我俾你睇下，嗰个玩到嘅地步咧，你系觉得呢个人系黐线嘅。即系我之前譬如去旅行先去东京咁样啦，我嗰个嘅 Excel 个表啊， 我係 mark 曬每一條數，因為我要計翻個成本究竟使咗幾錢啊！我係會有一排咧，就係信用卡出咗嘅錢係幾多，另一排咧現金出咗錢係幾多，然後你就會計到我有幾多係可能同另一半共同 share 嘅，有邊啲佢咧買俾自己用咁嗰啲抽翻個數出嚟啦。因為日本最多係咩？除咗日本人之外就係單啊嘛。 係每一樣嘢， 你去完一個 trip 翻嚟最多嘅手信就係日本啲單，咁我 keep 好曬之後咧，我翻嚟就可以按住我個銀行户口個卡數對。翻我嗰啲单，咁你就可以 mark 翻低，咁然后咧我就用呢个 Excel 咧，咁我就会将佢计好晒出嚟，究竟成个 trip 就用咗几多钱去 assess 一下咁啊！ 你真系好有心机， 用一晚，我谂其实两三个钟，你好有心机咁样坐低做已经做到噶啦。咁 呢个我系学习唔到，我发现。 但系我头先所以点解用嗰字叫玩咧？因为如果你唔当呢件事系一个玩咧，你当中冇一个成功感或者刺激感咧， 好痛苦， 你唔会做到呢件事 啊！掂啊， 你唔会噶，系我系嗰种啊，计好咗条数，好圆满啦， 好开心啦。 系啦，有嗰种强迫症喺里面，我做到系啦，咁我就即系做到条数咧，系好近嘅，因为做会计啊或者 check 数，大家会知道嗰个 balance， 嗰个爽快感啊，你计好晒成条数，条数平衡 就好舒服， 就好过瘾。 呢个人好 J 啊！ 系啊，我系一个 J 啊， 好 J 噶，你又好 P 啊，系嘛？ 我个人好 P， 因为你姓彭啊，好 P 啊。P 声货棚 系啦， 啊你都几 P 喎， 我系几 P 咧， 我就好 J 啦咁系。咁然后我就发现呢个系统点样延伸到生活当中咧，因为我而家即系大叫做大规模地重组紧自己嗰间房啦。其实你一个衣柜都已经有系统啦，一个衣柜嘅系统， 衣柜有个系统。 个系统嘅意思就系你有好多格或者你挂衫咧，其实你有个 logic 噶嘛， 底裤咁样 系啦，即系譬如你有一个位系摆污糟衫，然后你。嗰、那個系統就係你最常著嘅應該唔好擺咁低，跟住譬如你換季嗰啲可能你擺下面，最常著嘅可能你最容易攞到，譬如底衫、底褲，或者啲大底白色衫，你應該喺一個位置，跟住有邊啲衫你係掛起，邊一啲衫係接嘅，呢個系統其實嗰樣嘢就因為呢啲生活你不斷重複咧，你 set 好咗你每次洗完衫。 翻到嚟咧，其實你就知啲嘢去邊嘅。 所以事關我個人咁 P 咧，我個伴侶就一定係好 J 咯，要。所以我老婆係一個好 J 嘅人嚟嘅，佢係一個好有系統嘅人嚟嘅。 哦，係啊，我以為佢係 超級有系統，係、 哦、 啊。 我冇諗過你老婆係好 J 嘅人、啊，我以為佢係好 P 嘅。 佢唔 P 啊，我係好 P 嘅。哦，因為我係完全呢啲嘢，好似個就連個衣櫃佢都會幫我分嘅、哦啊，所以呢方面係要靠佢啦。 我係受另一半影響，嗯、我係一半一半嘅、啊。以前咧就偏向係即係 perceiving 多啲嘅、啊，但係咧因為我另一半又係生活上面嗰啲嘢咧，佢好想。即係好頭先嗰個系統，我擺好多嘢度啊！哪怕仲有另外一樣，我都係最近而家處理緊 set up 緊一個系統，就係因為我有部新相機啊嘛。係 啊 係 啊， 你嗰啲相點樣 set up 一個系統，你自己會知道就係當你電話或者個相機有新嘅相，點樣將佢處理放入去你個 hard disk 度 啊？ 你要有一個 又有一個系統啦。 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咧，我而家成日遇到嘅情況就係我個電話不斷就爆容量咯。係 啊。 系啦，咁但系你冇，譬如你 concert 其實有時你去睇啊，或者你出去有啲 event 咁樣，你一個 show 你可以拍好多片啊嘛。如果你坐喺電話度，你唔有一個咁樣樣咧，你其實你點樣買都追唔到。咁我而家就研究緊哦，因為有實體嘅物品你要去整理啦、嗯。其實你有好多 digital 嘅嘢都係同樣需要處理。咁我另一半又係好係呢一類嘅人。哦所以你見我個背囊，我都有好多細袋仔，佢全部都受佢影響。咁所以我係一個兩邊都得嘅。咁所以生活上啲好細緻嘅嘢咧，我就因為呢啲老實講唔係好需要創意嘅嘢嚟噶嘛。創意嘅你繼續可以去翻即係 peer perceiving 嗰種嘅感覺啦。但其實創意都有人講係可以好系統，即係你點樣去 start 一個創作嘅過程， 會幫助到你 幫助到，因為當你諗唔到嘢冇靈感嘅時候，點樣有系統地去揾靈感啊嘛？ 我好似而家每一句都俾你扎緊咁，我感覺你每一句都喺度講緊我啲弱點出嚟。 所以時間雖然唔係好長，但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個系統。 咁、啊、但系我哋今日着重呢一 part 讲嘅咧就系讲 J 同 P 啦，但系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就系 I 人、啊、集中喺一啲 I 人，即系一啲内向啲嘅朋友仔身上。 系唔知点解好多人都会分享呢个 angle 嘅人系点样谂嘢嘅， 系 即系讨论度相对高啲， 冇错， 我就拣呢、這个。 所以如果一陣有興趣、啊、想知道我哋点咩歌，六点钟就听实啦。 啊，而家先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个内地男子，涉嫌同屯门九中扒窃和盗窃案有关，涉案金额46,000元。两个男子持双程证来香港，分别31和55岁，来自广西和杭州。警方话，今个月5日至11日接获多宗报案，受害人搭轻铁和巴士期间，书包或者手袋被打开，袋里面的财物例如银包、信用卡、现金被偷去。疑犯主要是在繁忙时间在轻铁站或者巴士里面趁人多挤迫，向单独搭车的女士落手。疑犯将盗取的现金或者信用卡到附近的商铺买嘢。警方呼吁市民在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将手袋或者书包摆在当眼位置或者前方。如果戴耳机听音乐，可以考虑只是戴一边耳机，时刻保持警觉。本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疫情期间，有份出席洪慧文生日宴的黄思雅其后确诊，他涉嫌向卫生署隐瞒行踪，早前否认四项提供虚假资料的罪名，今日在九龙城法院被裁定四项全票罪名成立，法官将押后到3月4日判刑，以待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黄思雅获准以1,000元保释候判，期间不准离开香港。裁判官宣判的时候，引述辩方的专家证人说，被告确诊入院，记忆力受影响，认为他认知受损的机会非常高，但是裁判官认为专家证人没有透过任何客观检测评估，亦都没有参阅被告的住院记录，拒绝接纳专家证人的报告。 裁判官又说被告自称记忆力差，但是在庭上作供的时候能够详细忆述事件，认为他的证供前后矛盾和不合理，并非诚实可靠的证人，而各控方证人的证供清晰肯定，控方已经举证到毫无合理疑点。美国联同英国空袭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组织的无人机、巡航导弹和雷达等目标。美国总统拜登说是要直接回应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国际船只、威胁贸易和航行自由的行径。胡塞武装说美英发动73次袭击，造成5死6伤，指责美英公然侵略，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对红海局势紧张升级感到忧虑，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为维护红海地区安全稳定发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作用。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谴责对也门的袭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嘅交通消息。首先同你跟进翻几单嘅交通意外啊！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律伦街嘅交通事故系交通意外嚟噶，但系而家已经清理咗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而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嘅坏车亦都离场咗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西九龙走廊去塘尾道的支路交通意外亦都清理了，所有行车线已经重开返了，不过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跟住同你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而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跟住同你睇睇路面情况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一段比较车多，龙尾而家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喺兆麟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的意见啊。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不 细心，你同我企喺度。 你认错人啦，我唔系不细心啊。 爸 B， 你唔好再扮啦，串煲啦。 呢个猪猪面具系独一无二嘅，所以肯定你就系爸 B。 啊，老婆，你听我讲啊。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爸 B 今次大件事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 奔神，其实你个人咁 P， 即系 perceiving 咧，咁你人生嘅宗旨系咩咧？ 波成，其实我个人咧好肤浅嘅啫，即系做人呢家嘢最紧要咩啊？最要开心啦，最紧要靓啦，最紧要心情，遇到咩事情都要觉得正嘅。两边太阳。 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手透，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释放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头，纷纷地中接受，将会活着到耳听后，拖拖手手直到以后。哇哇哇，上半跟台上饮起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斟酌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奖品多奖意，正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家得体，看数字睇睇。 所以有一啲作品一听心情就好噶啦 ，Twins 双喜楼。La, la, la, la, yeah,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come on. 有清楚小尴尬说无效，白眼转动未完就自个罩。But I will get out. 快 get out。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ut I work it out, yes I work it out。当大数据靠你搞计数靠准备，准备变化太快，无语计到出嚟，出嚟。全世界你胜我，这胜搞出奇。Get it,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由懒蠢到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啦啦啦啦 ，Get lucky，get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Did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out，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up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co Houdini, just come out now.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isk taker, rules breaker, and live fast, no breaks.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典型。怕去过界眼界会太扁平，扁平。全世界老正我只性格鲜明，鲜明。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由懒蠢到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时运气好，时运局枯燥，就想到点满我灵活度，就是运气好。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有蓝尘都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 Marco 叶振宏 Joy Boy。 Yes, I do the shakes right. Keep it real, someone tie the lay back. A bad one, got your cake. In the club, love it up, it's a party. It's a weekend, shops with my buddies. Feel the building, high for the mercy. Fast tea, live, DJ sexy ball. 跳一跳，可以走你的 A. 耐心的确是野味，就是破戒。要无厘搭插，日日放假，要飞天后玩。啦啦啦啦，全部嘢都搞唔好，全部我都睇唔到。Lady Roy in the body 唔代表，哎 ，Rocking 唔使 rock 又唔使 skill， 哎 ，Pinky Pinky Lala， 即使嗰啲天线摸唔到 ，Na na na na na， 全部桥都谂唔到，时间已经很早 ，Na na na na na， 如果咁多小气到，同你打打小气舞。Paper trail, you know I'm a rolling, rolling. 见到 hater comment， 我就即刻 cap 定，写低词会当子弹。I'm a loading, loading， 要小气放正，快啲摆脱安定。听唔明嘅话，建议企隔篱保持安静。我同 Vinny freestyle， 所以 there's no plan。跟住音乐节奏 ，shake like Michael Jack。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nic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六点新闻之前听有粤女新梦，恋爱禁止。 如开始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my free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就来用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来来啊！全城点歌大行动， 冇错，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啊，犀利啦，非常之硬净啊， 非常之紧张啊， 就系、是、Iron 啊 ，Iron Man 啊， 系。 你真係想我咁講啫，好硬嘅。 係啦，咁啊，呢、這個 Iron 就係中文嚟嘅， 係 個人係中文嚟嘅。 個 I 字係英文字母，一個 I 即係而家大家成日都講啦，呢個十六型人格當中其中一種啦，我哋揀咗一個即係討論度比較高少少啦。 就係、是、Iron， 就係講緊一啲比較內向啲嘅朋友仔啊。咁啊，到底？阿波，你系咪一个 I 人定系一个 E 人呢？你系 I 人定 E 人啊？你讲先啦。 I the love boost， 好想点呢首歌，但虽然完全唔关事， 系唔关事嘅。 不是我 I the love， 呢个几好，几好。 劲快已经谂到呢首歌，這個這個、但完全系冇关系啦。如果有人点我哋，如果你谂到个原因，俾个机会我哋播。 识得几好。 系啊，我 I the love boost， 我得 I learn 啊。 咁啊，我自问我就系一个 I 人嚟嘅，即系可能你。你会觉得好好奇，因为我即平时倾偈唔似啊，或者可能你觉得做呢一行要即系同好多人倾偈啊咁嗰啲，但我绝对系一个 I 人嚟嘅。 我前排同啲 friend 讲开呢啲社交场合，我有攞你做例子。我有个 friend 咧，佢喺越唔 feel comfortable 嘅环境之后，佢就讲嘢越多。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因 为 每个人应付呢一种嘅场合系有唔同嘅， 冇错。系 我系唔出声嘅， 系我系会讲好多嘢嘅， 系你隔篱嗰个都系会讲嘢多嘅，但你会 feel 到嗰个佢唔系自在嘅佢。 系 你隔篱嗰个唔系你屋企隔篱嗰个，系你而家面前隔篱嗰个。 我知， 系 阿摄啊嘛， 系听唔到系啊。好啦好啦，咁啊听下你封信啊讲啲咩咯？睇你呢个 Iron 吓，是不是我的 Iron？ 亲爱嘅 Iron。你好嘛？深信你可能咧都唔知道呢封信，我有可能正正就系写俾你噶啦。甚或乎你都未必知道到底咩系 I 人，咩系 E 人。根据近年大热嘅 MBTI 人格测验咧 ，I 人就系讲紧嗰啲被归类为内向、感性、直觉同埋判断型嘅人，嗱就唔太中意参与社交活动啦。而 E 人咧就系嗰啲热爱社交嘅代表，亦都更加中意同其他人分享自己嘅谂法同埋感受。不过听完一大轮，你都未必分到啊，到底自己是哪类型的人呢？有时间的话呢，你都可以上网做下啲免费测试嘅。不过作为 I 人的一份子，我有一个更加容易记的分类方式， 就是 E 人生活的地方呢就叫做 Earth， 即是地球啦。 I 人生活的地方呢就叫做 Internet， 即是网络。可能你不会信我是一个 I 人来的，不过其实这样东西在我读书的时候已经非常之明显的了。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好多天地堂，人哋的天地堂呢中间可能会同一班朋友在公共休息室一起做 project 啦，一起出去吃饭、睇戏、唱 K 啦。不过我就同其他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的。我的天地堂中间呢通常都是自己一个走咗翻屋企，有时是打下机，有时是睇下漫画，亦都有时自己在屋企呢睇下啲怀旧电影咁。有时怀旧到连希治阁年代嗰啲都拎埋㗎。好多人会觉得唔好意思讲出口自己系一个 I 人，不过其实做一个 I 人都几好啊，有独立嘅思考空间，唔会太容易俾人讲嘅嘢影响到，同时亦都唔会将一啲諗法强加喺其他人嘅身上。做事深思熟虑之余，又会细心咁观察同埋理解其他人。讲讲下呢都有一种男神嘅特质咁喎。虽然在社交场合上面就会显得存在感薄弱一些啦，不过做人最重要是懂得跟自己相处嘛。所以啊，最后我想送一首冯允谦的《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给这么多位 I 人，诚实地去做你是你的专利啊。近年开始学习着 E 多少少的 I 人奔神上， 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像你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验，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脸，当配合时凡一切，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好光阴不要枉费。伤过你的不快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 峰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咁啊到波城啊，到底你有冇啲咩要同呢啲 I 人讲咧？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你就系对住面前嘅人讲，即系我咯。 有啊， 系咪啊？ 有啊， 咩啊？ 听啊， 亲爱嘅 I 人，你好啊。阿仁啊，阿仁，你唔好走住，唔使惊，你唔使俾反应我嘅，跟住落嚟，你净系听我讲就得噶啦。嗱，虽然身边啲人个个都话我咧系 E 人，但其实我就觉得自己一半半啦。喺嗰啲需要嘅社交场合，又或者喺安全感高嘅环境之中咧，咁我就会外向啲嘅，即系喺嗰啲好熟嘅朋友面前，又或者嗰个场合你 feel 到自己唔系一个外人啦，即系你出声，人哋都应该会理你，先至会行前一步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我都系中意唔出声，企埋一边，又观察多啲。有阵时你明噶啦，少讲为妙啊嘛，唔出声，人哋又唔会当你哑嘅。所以呢一部分呢，我觉得我哋应该有计倾嘅。最近我喺网上面见到一个 post 咧，好得意嘅。佢系讲咗咧奥本海默两位男演员，即系 Cillian Murphy 同埋 Robert Downey Jr. 嘅互动嘅。咁好明显咧 ，Murphy 就偏向系 I 人啦，而 Robert Downey Jr. 咧就系偏向 E 人嚟嘅。你又见到呢一个 E 人点样去撩嗰个 I 人？但系阿仁又无动于衷、处之泰然咁样，成个画面咧好有趣嘅。咁我觉得咧，其实一啲 E 人咧有时系好中意主动去撩一啲 I 人，唔知系咪因为有挑战性啦，所以就希望咧做一啲嘢、讲一啲嘢，令到对方咧俾反应自己嘅。咁呢啲系比较极端啲嘅 E 人，我觉得会咁做啦。而好似我呢一种咧，企喺中间位置嘅咧，我个谂法就同啱啱讲嘅嗰种唔一样啦，而系偏向。我都明白你想啲乜嘢，其实有阵时自己都会好似你一样，所以会比较鍾意同呢一类嘅 I 人呢去交流嘅。正如啱啱节目一开始讲呢，呢一啲嘅 test 啦，或者一个人嘅性格呀，一啲諗法係会随住时间改变啦。最近我睇咗 BTS 嘅纪录片呢，当中其中一个成员阿 V 都有讲到，即係以前嘅自己后生啲呢，就是一个嘈冤巴闭嘅僆仔咁啊。但去到后期呢，去到近年开始自己搬出嚟住嘅时候，佢就发现呢唔再合宿，自己一个人住，讲嘅嘢少咗。但佢又几鍾意呢一个部分嘅自己喎。亦都觉得唔讲嘢，静静地喺屋企听下黑胶碟啊，自己独处原来都可以几开心。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其实佢喺唔同阶段经历咗唔同嘅嘢，所出嚟嘅性格呢都会改变。都是那句啦，好像我头半个钟所讲，我都是受我另一半影响的。所以阿仁，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自己这种性格啦，但我觉得不需要刻意要去改变自己太多，做回自己舒舒服服就可以了。今时今日这个世代没说什么性格的人呢就一定是好的，其实都是讲回你个人本身集合了这么多样东西一起的。你想想，由以前的九型人格变到现在十六型人格，可以分到这么多出来，你都还没计这个什么生肖啦、星座啦等等。所以一个人又不是单从一个指标就可以定义到的。话不定过多个零两个月之后，你再做这个 test， 你又发现自己有些不同呢。歌词都有得讲啦，变幻原是永恒嘛。这个世界唯一不会变的，就是所有东西都会变这件事咯。十六型人格当中属于 ENFJ 的波城上。 存在有。 定在缺少形探索或变的永久，就放胆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十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找一个地址为发现我可以善变，千种思念里边受伤手中将满街纷扰，假地签人超出世界限制，出意料由零学世事，十二倍改变，爱恨也变粗浅百变，如命数似身体转移，未来赚不了，会动摇，用余下英勇锻炼，我脱险，用余下福气，创造无限蜕变，你为我变得惊叹不已，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十二个月光变 有邊少十二變？頭先應該咧開一個位俾大家留言，自己係屬於 I 定 E 嘅，俾佢知道下統計下聽眾係邊一種啦。 我以為你又想攞翻和 I 定 E 嚟講咧，不過我哋今日揀咗呢一首啊。 不怕寂寞，沉迷手機就過，喜歡孤獨，別怕人來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供谁或谁扮隐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我路不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 有听众拣呢一首俾 Iron 啊， 系就系 Gary T 嘅国际孤独等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疫情期间，有份出席洪慧民生日宴的黄思雅其后确诊，她涉嫌向卫生署隐瞒行踪，早前否认四项提供虚假资料的罪名，今日在九龙城法院被裁定四项全票罪名成立，法官将案件押后到3月4号判刑，以待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黄思雅获准以1000元保释候判，期间不准离开香港。 裁判官宣判的时候引述辩方的专家证人说，被告确诊入院，记忆力受影响，认为他认知受损的机会非常高，但是裁判官认为专家证人没有透过任何客观检测评估，亦都没有参与被告的住院记录，拒绝接纳专家证人的报告。裁判官又说，被告自称记忆力差，但是在庭上作供的时候能够详细忆述事件，认为他的证供前后矛盾和不合理，并非诚实可靠的证人，而各控方证人的证供清晰肯定，控方已经举证到毫无合理疑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第二批简约公屋项目五幅空置校舍用地得来不易，日后难以再有，又说以空置校舍作为简约公屋的好处是便宜很多，只需要在间隔上改动，期望立法会支持拨款。何永贤分别接受文汇报和大公报访问说，第二批简约公屋建筑成本更低，部分组装合成的组件亦都可以搬迁到其他地方重用。何永贤又说，虽然政府已经觅得土地在未来十年起41万个传统公屋单位，但是这些公屋供应会在较后的时间出现，所以简约公屋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已经落成的过渡屋平均入住率超过97%。对于有人建议可以透过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增加商业设施，增加房委会的收入，何永贤说，如果得到社会支持，当局会着力研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坏车离场，车龙咧系接近东隧嘅港岛入口。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分区基地啦，系有坏车噶，系有坏车阻路，咁啊快线封闭咗啦，车龙系排到去科学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蒲岗村道，即系沿住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蒲岗村道。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过咗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1月13日下昼2至5点，我哋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团队，联同多个节目代表，请埋少数族裔歌手朋友 pop up 去到深水埗福华街，一齐开开心心参与广播。

跟住一位值得留意2024年嘅 artist 就并唔系呢首歌 producer John Simon， 而系呢一个 singer 叫做 Hailer。EDM 的网站平台都有推荐 Hailer， 这位来自英国的 singer-songwriter， 可能你认识他来自有 K5 Escape 或者刚刚 John Simmons 合作的那一首，所以我都特登将他自己推出，包括现在播放这一首来自 Hailer 的作品做一个 mix。在2022年的作品叫做 Unfold， 虽然他就不是一位电子音乐的 producer， 但他自己也会参与创作，而他的曲风也是电子向多一点，也有些私心，因为他是2023年我听过所有 vocal 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把声音。接着这一位都有平台去推荐你2024年留意的一位音乐人呢，叫做 Algy 这位朋友所做的音乐呢都是一些偏 melodic techno 的作品，而这一首呢就是跟其他 producer 合作，包括有 Artband 合作的这一首很出名的 Tibet， 而相信 Afterlife 这个 record 也是 Algy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给他推出作品。 除了这首 Tibet 比较出名之外，2022年的作品新的一首叫 Higher Power 呢，阿杰都有同 Afterlife 的主脑之 Anima 合作去做的。所以有時睇一啲歌，佢嗰個製作名單當中，除咗睇排前面嗰個之外，後面嗰啲名咧都應該留意一下。因為有時就會係一啲大名啲嘅 producer 啦、artist 啦，慢慢去提攜一啲新嘅人。可能睇住有一日排第二、第三嗰個人咧，都會成為一個你鍾意嘅音樂人。有几首作品你见到嗰个风格上面都系偏向啦 melodic techno 呢一类型，你就知道好多唔同嘅平台似乎都睇好呢一个音乐类型咧，会延续佢嗰个强势去到2024。阿杰之外，剛才都有聽過 Deason 呢一位，都係比較新進啲嘅意大利 producer， 由佢 Radiant 呢一首嘅作品收錄於佢2023年一張 EP 當中。呢一位啦，你都系留意住佢个名叫 Chase West，C H A S E W E S T 啊，追逐西方，系等你容易啲记得我。听下呢首作品名字叫 Dirty Vinyl Pusher 啦。Chase West 佢就係偏向一啲 minimal 啲嘅 tech house 作品嘅，而佢最初都係做一啲叫 bootlegs 啊，即係一個 unofficial 嘅 remix 就擺上去一啲唔同嘅平台，譬如 SoundCloud 等等咧，而慢慢得到好多人嘅關注同埋支持，當然亦都包括 Jamie Jones 啊、The Martinez Brothers 等等。You've seen the guy begin to die. He's a dirty vinyl pusher. What I need. 呢個音樂類型早一至兩年咧就非常之盛行啦，亦都慢慢咧佢開始叫做 standardize 咗嘅一種風格。喺網上面你會見到大量嘅 remix 都會用到 tech house， 但係要喺當中尋找到一啲可變性或者辨認度咧，慢慢難度越嚟越高噶啦，因為市場越嚟越多。而 Chase West 就憑住佢自己一個 minimal 啲嘅 approach 咧，令到佢就可以 stand out 到啦。我印象咧喺2024年一月第一个礼拜，苏音乐我哋都有讲过预告，究竟即系预计咧、预测咧，2024年有咩电子音乐类型会开始受欢迎多啲，或者会再多啲人关注。嗰时有讲过话就系 UK Garage 啦，咁啊，所以会见到开始有啲平台都真系会推2024年，大家留意一下一啲 UK Garage 啊或者 Baseline 嘅 artist， 就好似呢一位 Fred Free Below。 呢个嚟自纽西兰嘅 Free Free Below， 有佢上年专辑。专辑 Pusher 当中一首作品叫 Loyal 啊。啱啱嗰位 Free Free Below 咧，咁佢做嘅音乐风格 drum and bass 啊，去到一啲 emotional 一啲嘅 UK garage 都有嘅。而讲到 UK garage 或者 bassline 嘅呢个 feel 咧。相信跟住来呢位朋友将会系 up and coming 啊，佢个名字叫做 Sammy Virgie 啊。Light up a flip till your eye get red. Smoke up a sound till you get contact. Woo, it's hot in here. Must be some fire in the atmosphere. Light up a flip till your eye get red. Smoke up a sound till you get contact. Woo, it's hot in here. Must be some fire in the atmosphere. Light up a flip till your eye get red. Smoke up a sound till you get contact. Woo, it's hot in here. Must be some fire in the atmosphere. Light up a flip till your eye get red. Smoke up a sound till you get contact. Sammy Virgie 同埋 Champion 合作嘅作品叫做 Hot in Here。即系 techno、tech house 呢之外咧 ，UK garage 或者 bassline 呢啲，今年应该都越嚟越多。如果对今日听啲歌有兴趣，啱啱转头睇 playlist 可以揾啲名字，翻去自己揾下。下个礼拜再见。